自己也无法解释，希望在未来的日子互相扶持。情路中有许多伤心的事，我会努力让它消失。看着你笑得像天使，就算再苦也值得是。我爱你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字，要用灵魂刻最美的诗，我将一生写上你名字。我爱你，想要对你说上千万次，只怕时间不够我表示，就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抱你一辈子。就算再苦也值得是。我爱你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字，要用灵魂刻最美的诗，我将一生写上你名字。我爱你，想要对你说上千万次，只怕时间不够我表示，就从现在开始，让我抱你一辈子。我爱你，这是世界上最美的字，要用灵魂刻最美的诗，我将一生写上你名字。我爱你，